陶杰、庄帝华。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香港垃圾危机咧都达到一个爆炸点咧，特区政府扩建嗰啲区堆填区咧，引起新界好多地方区议会啊、议员啊、居民嘅极力反对。 系啊，好多投诉。 咁但系咧，将军澳啊等地咧嗰啲垃圾咧就已经堆填得七七八八， 嗯， 就何来再搵用地啊去埋嗰啲垃圾咧？好啊，你话唔堆填？用翻古老少少嘅垃圾焚化，又话会制造空气污染。堆填咧，你而家香港土地极为稀有，系嘛？咁啊，连啊啲地咧起楼俾人住都唔够，何况用啲倒垃圾咧？啊，连啊淹埋啊土葬都唔够，都搞到人死咗呢个火葬，火葬骨灰庵都冇定摆，咁啊何来有地啊挖个窿去摆垃圾咧？即系呢样听嚟觉得。好折堕咯，系嘛？即系本末倒置。嗱，咁请问今晚咧，我哋请翻呢个海洋专家庄帝华先生。 系 嗱，呢个垃圾堆填咧，我首先问，系咁拥啲垃圾啊，啲废置家私啊，落个海咧，首先会唔会毒害海洋嘅生物嗰啲鱼类咧？ 咁啊，當然係會啦，即係呢個垃圾啊，好多樣嘢係我哋係有好多唔知道嘅，即係會係，尤其是啲溶落去水入面嗰啲嘅物質咧，係相當多嘅，咁、你就算你齋係一啲木頭啊，即係有人試過啊，即係好多金魚街啊，即係好多人鍾意養熱帶魚，就將嗰啲叫沉木，咁啊沉落去嗰個嘅自己嘅魚缸嗰度，咁有啲人唔識咧。原來咧，將嗰啲新嗰啲沉木咧沉落去嗰、那個嗰、那個嘅， 即係一種木頭。 木頭係啦，即係咁佢見到啲樹枝嚇，即係樹根啊嗰啲咧， 諗住冇嘢啦， 諗住冇嘢啦， 塵歸塵，土歸土。 係啦，咁諗住即係俾個好環境俾嗰啲魚咧，結果咧就佢又唔識咧，冇將嗰嚿木咧係好好地咧係曬喺啲太陽啊或者咩，就等佢老化。咁啊將啲水咧要換過，如果唔係咧。嗰啲木头咧就会发出一啲嘅毒素咧，就系成缸鱼咧就系弯咗嘅， 系咩？ 系啊， 会咁样， 会咁噶。所以人啊，你见到好多嗰啲自然界入边嗰啲有啲水系流动嘅， 系 啊，呢啲河流嗰度塌咗一碌木落去咧，咁啲水不断咁冲落去咧，嗱啲有毒物质慢慢分解，但系嗰啲系少量，嗰啲叫天然嘅，咁啊叫做地球咁多年嚟咧，佢都系咁样分解嘅。 咁我见到有啲南洋地区有啲红树林，佢嗰啲树根都喺个水底嗰度。 系冇错。咁佢嗰啲系有佢自己吸收，嗱佢活嘅同埋呢个死嘅唔同，死嘅系即系偏向于分解，成个分解嘅过程。但如果你系生嘅话咧，佢就会系由环境入边咧去将嗰啲物质嚟咗吸收，咁啊令到嗰啲多生物嗰啲环境咧喺水入边啊，无论喺环境入边咧，佢不断咁系个别去吸收晒所有嗰啲营养，咁结果咧就个成个环境就越嚟越干净。 将嗰啲旧嘅家私啊，就算木嘅。床板啊，木柜櫃拱落個海度堆填咧，係兩回事嚟。 兩回事，你根本你床板嗰啲甲板嚟噶嘛，咁你入面有啲膠水嗰啲，你點知道分解出會出到咩問題？ 係啊，係嘛？仲有油漆啊， 有不計其數。即係其實講嚟講去嗱，即係人就係製造咗一啲咧係。地球咁多年以嚟咧，有生物以嚟咧，一路都未冇办法可以分解得到嘅，从未出现过嘅物质咧，人哋制造咗太多，咁结果将嗰啲物质咧沟埋，即系变咗做垃圾之后咧，咁啊抌落去之后咧，咁啊不断溶解分解，啊分解出嚟嗰啲嘢咧，从来未有过嘅，咁啊变咗有多啲有毒嘅嘢咧，就会喺入边嗰度就会慢慢咁渗透出翻翻嚟，咁啊令到个环境咧就恶化。 好啦，咁如果起焚化炉咧，会唔会好啲咧？ 嗱，焚化炉咧，嗱，即系同堆填区啦，堆填区都即系最大的问题就系、是，即系入边嗰度嗰啲啲渗出嚟嗰啲水啊，有毒啊呢啲。咁你如果你系焚化嘅话，会点咧？嗱，空气污染咯。咁你见到就即系埋咗落地下就有地下水嘅污染。咁你如果你焚化嘅话，你就固自然系佢会系即系出一啲嘅释放出一啲有毒嘅物质俾你。嗱，你烧过塑胶未啊？烧过车胎未啊？烧车胎、烧塑胶，你烧着咗塑胶有特殊嘅异味，咁所以咧，啲人咧就系、是、禁止啲人咧就系、是、去烧啲塑胶，因为啲塑胶要第一来贵啊，即系而家越嚟越贵啲物价，咁啊要即系将嗰啲塑胶要回收之外咧，佢的而且确将嗰啲塑胶咧，因为石油副产品， 你無論是車胎好，我們那個的一些即是飲用的一些的膠樽好啦，總之呢啲石油副產品呢，你一燒著呢就有好多的大量的有毒的氣體呢就會產生。咁所以呢啊，即係由細到大啊，即係我哋就即係要俾人訓練啊，即係喺日本嗰邊，即係燒唔著嘅物質啊，即係佢就會分類。咁燒得到嘅即係紙張啊嗰啲嘢就分埋一類。咁啊膠樽嗰啲咧，嗱、啊、你點解燒唔著啊？係燒得著，不過唔準燒啊，即係唔好燒，千祈唔好燒。嗱呢啲咧就分類分咗做呢個不可以燒 用剩嘅膠樽。 係啦，即係叫 pet bottle。 日本咧呢啲膠樽咧用完之後。包括啲飲咖啡啊，嗰啲啊，飲嗰啲蒸馏水， 系 佢点处理？ 嗱，佢就会将佢咧，嗱，第一件事，嗰啲人就要系训练咗，要将佢系洗干净，然后咧 要洗干净， 自己要洗干净。 哦， 喂，如果唔系，你睇下你依家香港嗰啲，你有冇见过人哋嗰啲啊？吓，即系喺嗰啲阿婆啊，咩嘢咁啊，剪开个胶纸啊，跟住就将嗰啲樽啊要抌过去。嗱，有冇洗过啊？味啊嘛，嗱如果每个人去饮一支嘢去洗嘅时候咧，嗱咁嗰个嘅程序就简化好多，咁啊令到我哋可以能够咧系直接就将嗰啲嗱，即系你见到日本嗰啲嘅饮品嘅招纸啊，你见到有两行嘅点线啊，即系一搣开咧，你系将佢咧就可以搣开嘅，咁、啊、啲人咧就已经叫咗啲人咧、嗯、，OK， 你系抌之前。 搣咗个张纸， 搣咗个张纸， 自动自觉， 系啦，自动自觉去做呢件事，即系佢系。一种主义就是叫你哋咧自己负责翻你自己嘅责任， 嗯， 啊呢、這个咧就非常好嘅训练啦。 哇，唔怪得喺战争嘅时候，日本嗰啲公民嘅动员力咁强啊！ 系啊， 犀利啊呢啲。 唔系即系所以咪咁细个一个国家，当时佢做得即系就算打仗任何嘢，即系佢做得系好有系统， 嗯， 系啦，咁啊令到佢哋咧即系有个合作性。啊，即係佢每個人都會做呢樣嘢。OK， 你做我做啊，即係 you jump I jump I do you do I do 啊，咁、这、呢個咧就係佢哋嗰個精神、 嗯、 啊，即係冇一個咧就會係卸責任。 我哋睇下而家嗰啲超級市場咁多， 嗯， 嗰啲飲品咧嚇，嗰啲橙汁啊、蘋果汁啊、嗯、各類嘅，哇！而家真係多到有嗰啲冰冻嗰啲菊花茶啊，凉茶啊，咁哇呢啲罐啊，易拉罐啊，塑胶樽啊，每日即系生产得不知繁几。你上次讲过啦，香港每一日， 嗯， 啊制造嘅垃圾啊9000吨， 九千吨啊，每一日，唉，好得人惊。 一吨2240磅，你自己谂啊，啊一吨大约十个肥佬咁重，啊九千吨咧。哇，谂下到底有几重啊！真系，你唔好唔记得啊，系咪？好多系嗰啲咧，塑胶纸、塑胶袋，其实唔一个袋同埋一个纸袋咧，拎上手系好轻噶啫。 嗯， 咁都每日谷到九千吨，当然计埋嗰啲化学垃圾啦、工业垃圾啦。 啊，唔能够分解嘅垃圾系最犀利。啊，即系啲胶袋啊、胶樽呢啲咧，就会危害系好犀利嘅。啊，你见过一啲动物啊嗰啲咧，即系你见嗱喺嗰个海洋入边嗰啲，佢就会系，例如啲海狗担咗个嗰个嘅一啲，即系有个胶环咁啊，套咗落个嘴嗰度，拎掹唔翻出嚟。 哇！ 即系啊，咁有啲龟咧就套咗落嗰个龟壳嗰度咧，就系冇办法可以拎翻出嚟。咁结果个龟点咧，系变咗葫芦形。 嗯 啊，即系呢啲系，仲有嗱，有啲胶袋嗰啲似一个啲白炸啦。咁、 嗯、 啲海龟啊专食白炸噶，咁啊见到呢啲咁嘅胶袋就猛食咯。咁啊食落去一塞落去肠嗰度，咁结果就嗱、啊、空腹你冇营养，但系事实上你食落去咧就好似好饱。咁、 嗯、 啊结果堆到成个嘅胃啊肠啊嗰啲塞满晒嗰啲嘢啦，咁佢觉得好饱，不过就佢又肚饿。咁啊结果就系因为个营养攞唔到，咁啊死亡。 即系啲胶袋啊， 系啦，全部胶袋塞满晒个肠胃啊！呢、這个就好犀利。 我十年来咧，我去马来西亚有啲岛啊，十年前好干净啊，逐年睇住嗰啲胶袋咧通海浮，尤其系某强国嗰啲游客去嗰度。 主要系某强国啦， 啊 呢个肯定噶啦，系因为即系 嗰种缺乏公德心啊，香港仲叫做包容。系嘛？你再包容多，咪死多几海洋几只海龟咯，系嘛？ 唔系呢个伤鸟咯，伤鸟 话得佢噶， 伤鸟啦， 系嘛？你要话包容噶，系嘛？咁啊，包容咪死多啲海洋生物咯，冇问题嘅，系嘛？死多啲嘅佢自己 死嗰个唔系佢啊嘛， 吓唔系？咁你死多海洋生物受嘅咪又系佢，系嘛？你唔使食海鲜咩？ 但是那些鱼中了毒你不会吃落肚咩？咪因果报应循环不爽咯，是不是先、啊、所以说这些工业的废品有人说喂你用少一点啦， 嗯， 咁但系用少咗，你咪经济增长会受打击嘅。你话个个都唔用胶袋，咁出产胶袋嘅工厂，佢咪要裁员？ 嗯， 裁减工人，咁啲工人点啊？ 咁咪人浮于事，转型咯， 咪就系作反，转咩型啊？边个同佢转型啊？ 吓，咪即系最初嗰阵时已经行错咗条路啦。咁我哋 喺工厂度做胶袋嘅，唔通叫佢做呢个智能手机网络啊？俾1903。香港在殖民地时代呢有记录的，我想第一个是不是那个垃圾堆填区是醉酒湾姐的那个。 是就是1960年 的时候。就是说1960年之前 ,1940年 ,1935 年是不是无需垃圾堆填的。 没有就是当时的社会比较是是啦，就是你讲话对比现在原始一点啦。没有就是那些垃圾还用得。 啊 即系冇话胶袋或者咩，即系后咸水草啊、纸袋啊呢啲咧，咁你变咗你抌落就 O K 啦。 我细个去嗰啲街市咧买豆腐啊、买餸啊，佢用条咸水草嚟到捆绑， 喂，艺术嚟嘅， 旧报纸嚟到包嗰啲鸡蛋， 嗯，猪肉啦、 啊，猪肉系嘛， 系啊， 咁嗰啲旧报纸啊解开， 系， 咁啊旧报纸嗰阵时用完咧，仲有一只咧一种用途咧系、嗯、用嚟。将佢戒到呢剪到圆形呢一搭咁呢用嚟做踢毽啊。嗰啲毽啊。 係呀係呀係呀。 咁嗰啲毽就係嗰啲旧嘅电话簿啊，而家冇咗电话簿啦。 冇啦。 但係六七十年代嗰啲电话簿年年换㗎嘛。 唔电话亭都冇咗囉。电话亭都每日仅有一个电话簿。 电话簿呢就买返嚟冇乜用啦。 嗯。 电话公司每个用户就啊换领电话簿每年过咗年冇几耐自己换咗之后摆到一年呢咁就点啊。咁有人呢係回收呢啲废纸係攞嚟做各种嘅用途。 嗯。 咁而家我諗都有嘅嗰啲硬纸皮咩。咁但係你諗下呢四十年香港啲垃圾。哇我諗各类呀嗰个制造呀真係以几何倍数咁上升。冇计嗰啲自助餐饭啦嗰啲厨余。咁嗰啲木筷子啦。 对。 饭盒啦。哇然后呢慢慢蔓延到嗰啲飲咖啡奶茶攞唔攞走啊？攞走個紙杯啦，個紙杯一個塑膠冚啦， 係咯， 然後仲有啊兩包糖啦， 飲桶 嘅紙啦， 飲桶 啦，飲桶啊塑膠啦，呢啲一攞手就抌，咁啊去咗邊咧？咁當然咪自己受翻啦。呢個因果嘅循環嘅問題，結果咧你當然啦，呢啲垃圾就揀都揀啲基層人士居住嘅地區啊，牛池灣啊、將軍澳嚟堆填，唔會喺南灣啊。嗰度堆填㗎嘛係咪咁亦唔會話將嗰啲會所清水灣高爾夫球場收返攞嚟做垃圾。 攞呢個絕對唔會㗎你。 好啦咁結果係下、啊、基層嘅人士我諗受害都幾大啦。 係呀係呀即係當然即係當地嘅居民、啊、即係唔係個高級嘅即係我哋一般嘅市民呢即係會係受返呢、啊這個機會又相信。 但你話呼籲啲市民喺個源頭減廢聽就聽得。讲就讲得容易梗係难啦、啊、点样源头减费、啊、你叫源头减费先由特区政府两班次叫全香港所有五星大酒店减少唔好做自助餐先啦、啊、或者唔好日日都做啊一三五啊啊唔得喎我招待啲大陆团喎、啊、大陆团系咁落嚟扫喎有名你叫啦又话叫蝗虫啊我唔做自助餐佢哋唔帮衬㗎嘛。 嗯。 即系呢啲一其中一个例子。源头减排减费叫啲家长唔好买咁多波鞋俾仔女啦。仲有啊以前五六十年代啊有啲收集故衣啊嗰啲旧衫啊。你諗下而家通街开嗰啲时装铺啊咩嘢啊买新㗎咁屋企啊住越细三百尺。那個衣櫃又不大你買新衫舊的怎樣當然換季當然抌啦。 不是刺激經濟刺激消費嘛那就買東西啦越買越多就 越來越多垃圾。 啊這些衫褲堆去哪裡啊 不是雞蛋雞仔問題這個。 我想問你那些舊衫褲拱落個海底呢 嗯 都應該塵歸塵土歸土會不會損害海洋生 態。咁、呢就你唔好話你唔好話嗰啲嘅舊衫褲啦、啊、即係唔單止舊衫褲即係你話核廢料啊。 嗰啲又真係抌落海，得冇問題。你真係你咪要將佢咪整落去，懟落去個板塊嗰個兩塊嘢中間嗰度，等佢慢慢褪落去咯，褪落去個地心嗰度，等佢燒咗佢咯。啊，呢個就最好嘅。不過咁依家咧就係冇咁深嘅地方，即係好似蛟龍號啊嗰啲唔係我嚟載垃圾嘅，啊載人落去嚟睇個海底。咁但係即係深層嘅海的而且確有咁嘅構造，你可以嚟我嚟將嗰啲廢料咧係喺嗰個地球個熔，即係嗰個 帶入去 啊。地球嘅大熔爐嗰度咧，將佢咧就係將佢攝入去之後咧，就係將佢送佢落去即係個地心嗰度算啦。 即係話你頭先講到嘅咪日本係咪？日本咧處於呢個大陸板塊交逢接嘅地方，你又福島啊嗰度嗰啲核發電站，產生核廢料，係咪可以咧用一種技術打入去嗰個地震板塊中夾縫裏邊，等佢嘅地震板塊磨合嘅時候咧，呢啲嘢咧越瀉越落，瀉到入去個地心啊咁樣，你係咁嘅意思？ 嗱，暫時咧就佢依家嗱，即係個原理上都係咁啦。 諗就有人諗到，但係可能個成本太貴， 太貴， 同埋仲有你。唔係好保證得到嗰啲核廢料係咪咁啱先瀉下瀉下瀉落去 咯？咁啊，即係呢個就要開，要整個技術咯。 褪翻上嚟都得嘅噃，未必一定越褪。 咁啊唔會，有塊嘢係總係嗰個另外一塊嘅底下嗰度啊嘛。咁變嘅結果就變咗仙台呢單嘢啦，即係福島嘅事件啦，因為佢喺下面嗰度晾住嗰塊嘢啊嘛，一路越褪越落。你打落去嗰塊嘢嗰度咧，就咁啊，當然係 O K 嘅。不過咁啊，即係而家係原理上高，不過就依家係可能。啊，即係技術上高，依家仲係開發當中，咁啊，即係變咗係啲人啊唔會咁做。 因為太平洋有幾個嗰啲咧，即係漂浮形成嘅垃圾島，好恐怖 啊！哦，呢個係太平洋北部，係 隨住嗰個海嗰、那個海海流啊，係嘛漂啊漂啊，無人認領啊，咁啊變咗咧就。对嗰啲海洋， 就数以千吨计嘅垃圾， 鲸鱼啊、鲨鱼啊、海龟啊，真系惨啊，系嘛？啲鱼啊食咗食晒落去。 系啊，佢有人去统计过嗰啲鱼到底系食几多垃圾嘅，咁啊亦都有啲鲸鱼嗰吞咗几多垃圾，啲人系不断咁统计，但系。嗱，咁亦都有呢個咁樣嘅啲美國公司就走過去回收啦。咁你見到即係隨住個物價增長，咁啊即係人又多咗啦。咁你啲人喂你翻工又賺唔到錢，咁啊即係喂不如出去海嗰度咁啊撈啲垃圾翻嚟，可能可以做到生計嘅喎。 但係香港個垃圾堆填到底有啲乜嘢可以治本嘅辦法咧？ 嗱，治本嘅辦法一定係即係。減個源頭啦，即係你好似嗱，即係日本你依家試行緊，即係佢都有垃圾產生㗎、啊、即係佢唔係話一個完整嘅可以能夠全部完全消滅一個垃圾嘅系統，不過咁講有好多國家即係唔單止日本啦，咁去呢、這個例如啲德國啊，啊即係個別城市佢亦都係大家互相啊，即係去競爭，就話即係佢自己嗰個城市到底個回收率有幾多咁，有啲咧係可以能夠高達咧係五六成都可以回收。 網絡881903多近。呢、這個減排呢當然最老土的啦，又話要加強教育啊，下一代做起、你下一代又唔可以只係靠政府呢不斷播啲宣傳聲帶㗎、啊、咁你啲家長身教啲家長有冇啲咁嘅質素呢，係咪嗰啲一排家長 咪好多困難等住嘅 啲妖獸 怪獸家長 啲妖獸嘅仔女啊咁啊啊！買小對波鞋都已經抌地啊，掠地啊，大下唔走咁，嗰啲家長點算啊？咁呢個係一種全民嘅生活嘅方式，根深蒂固。你話新嘅消費新產品嘅消費，日本仲犀利啦。但係人哋日本同時對嗰個廢物嘅回收，佢培養一種好高嘅公民意識，呢個香港始終都做唔到。或者有一代人做得到，拱落嚟嗰啲新移民呢係又要由頭學過。咁呢啲呢就唔係香港特區政府嘅問題。 係呀、即係好多嘢係即係佢哋都係分開幾面㗎，佢哋都有人係即係會係貪新忘舊，即係樣嘢都要刪啊，但係呢即係佢同時間呢佢亦都係盡量唔抌嘢。咁變咗即係佢承受，即係當然啦，即係佢嗰邊係人多，咁我哋香港呢人少，咁嗰邊地多，我哋香港地少，咁呢個呢就係好懸殊嘅一個問題，即係我哋嗰個嘅發展空間啊， 或者人嚟讲，即系去训练，即系以前到而家为止，即系嗰个嘅一啲遗留落嚟嘅啲文化，咁变咗根深蒂固咧，系而家去改咧，同埋即系我哋个即系个地方太少去即系堆填区嗰啲问题啊。 香港咧就冇问，即系大陆就冇问题。 嗯， 我咧大陆十四亿人啊，每一代咁去富裕啊， 嗯， 假假地有960万平方公里。 嗯 吓，佢西北啊，或者北方系青海啊，或者呢、這个天山啊， 咁仲有好多地方，呢、這个 青塘、古拉山啊，大把荒地咧，慢慢堆填，系嘛，冇问题。东北啊，咁嗰啲，你就算你话唔够土地，嗰啲湖啊都咁啦，有啲洞庭湖、太湖啊、波洋湖咁大，要嚟做乜啫？不如填下佢咧，用啲垃圾堆填下啦。咁堆填 咁最好就系即系未填之前，梗系最处理咗啲垃圾佢啦。 引进香港经验，不如你用个洞庭湖，用垃圾填，咁三分一喺上面再起高楼。 嗯， 咁嗰啲地方政府又有收益，你话几好咧？咁大陆我唔担心啊，香港咧豆蕴咁细， 嗯， 你嗰啲垃圾啲去边咧？真系系嘛？ 唔系，相信就依家填咗落去嗰啲垃圾好多都好值钱嘅，即系因为你提纯一啲嘢咧，去拎翻去出翻嚟咧，系一件系相当困难嘅事。就算你铁啱咩嘢，你由呢个原材料啊啲泥土入边一路咁提炼出一啲嘅金属咧，一个相当困难咁。 因为垃圾可以用嚟发电啊，系咪？ 系啊系啊，佢亦都有啲系我嚟拎佢出翻嚟，我嚟即系做一啲天然气啦，吓、啊，即系啲能源咁啊，即系希望可以能够喺入边嗰度咧，就系喺日本嗰边又实验得多啦，吓、啊，将佢变成一个煮得到嘢嘅一啲嘅即係着火嘅啊，即係天然氣啊，咁啊香港都有做嘅。香港都有啲由呢個嘅荃灣嗰邊啦，即係去呢個town gas 嗰啲咧，就係拎翻去出翻嚟。咁當然即係我哋都可以能夠睇得到，即係有啲成功例子。 但係你將垃圾發電嘅成本喎要， 嗯， 一成本就轉嫁用户咯。咁个电费又贵咯， 咁 贵啲啊又嘈咯， 系噶啦， 吓又做又公民抗争啦，咁咧谂到，算啦，都系唔好搞啦，系嘛， 嗯， 都系用最平最有效嘅叫核电咯， 嗯， 系嘛， 所以即系。你見到即係佢依家嗰個嘅政府嗰邊咧，係即係啲人批評就話係即係用一啲設施去將嗰啲垃圾去處理，處理咗佢睇咗佢算啦，睇唔到算啦。咁另外一啲係由呢個香港運走一啲嘅垃圾，最緊要揾睇唔到啦，睇唔到就算 了。眼不見為淨，咁睇唔到咪當消失啦。 係啊， 咁事實上咧，而家新一代嘅都市男女，我頭先講啲家長啊，三十幾歲， 嗯。 咁系以一种成日抌垃圾嘅生活叫型噶嘛？呢、 嗯、 个你消费得起，同埋你够潮流够烟啊嘛？边个唔抌垃圾咧？啲老人家唔抌垃圾啊嘛？次次做啲咩档案啊、轻章集啊？ 嗯、 去到睇啲老人家屋企啊，哇！ 咪成屋胶袋，净 系啲蓝罐曲奇啊，都储成几廿个 啊罐啊！ 哇，嗰啲咁嘅莲香月饼嗰啲咁嘅，哇！1965年啊，添南茶楼啊，嗰、那个月饼生晒手啊，都储几罐，仲有嗰啲饼干罐啊，高啊嗰啲啊， 三角五嘅啲 啊，三角五嘅蛋卷啊，咁咧一打开咧，里边多嘢咯，有啲万金油啊，各类嘅药丸啊， 张老啊，乜都有， 军票啊，啲旧相啊，以前啲信啊，咁一盎二罐咧就摆上墙下底，咁呢啲咧就被为指为咧。是落伍同埋好老饼，但係嗰啲老人家呢就唔会制造垃圾。俾人闹啊，你知唔知， 因为节俭。 即係而家嗰啲屋啲仔女走去探媽媽呢，有冇搞错啊，啲嘢唔捨得抌。係咪一屋都系嗰啲垃圾嚟㗎，嗰啲旧杂志啊、旧报纸啊、旧乜旧物啊、旧唱片啊。老人家呢到咗嗰个年龄呢，我谂真系个人会伤感少少，觉得呢啲嘢咧，佢哋嗰个回忆， 即系佢对啲物件有感情啦，同埋即系呢个往往都系我哋会睇得到，即系当时 乜都唔舍得抌， 咪生产过程， 俾个新抱闹，俾啲仔女闹，系嘛？咁既然系咁，呢种咁嘅意识根深蒂固。咁啊，点样去源头减废咧？ 唔系，先唔好生产咁多咯，即系咁讲啊，即系你 生产咁多。你叫嗰啲 报纸老板出少几份免费报纸咪得咯， 即系变咗话刺激消费，即系佢哋又要，即系呢个就要睇下嗰个物价嘅调节。 咁啊死啊！嗱，而家呢个楞埋大陆啊，佢个经济模式就系靠第一出口，第二基建，第三叫内需啊嘛。当佢出口咧，美国佬唔买佢啲嘢，买得少咗啦。咁佢要刺激内需。嗱，当你讲到话刺激内需嘅时候，即系内部需求， 内部需求啦， 就唔会谂到咧嗰个垃圾咧系同时增长噶嘛，系嘛？嗰啲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 谂咗行唔到啊嘛，因为 就唔会话俾你听， 出翻翻嚟就行唔到噶啦， 要增加内需就死啦，系嘛？咁啊会令到嗰个土地更加污染。不过我头先讲，大把地方可以淹埋，唔使怕，系嘛？ 就总之 西双版纳啊， 绝对唔希望见到。 呢个青藏高原啦，咁摆啲上去咯，唔怕嘅，唔紧要嘅。 冇啊，变咗垃圾高原咯。 或者呢个内蒙古啊，嗰啲草原啊，都大量可以。即系大陆嗰啲我唔系好担心，即系香港咧讲嚟讲去，或者澳门啊，仲有而家五十几万人口，澳门啲垃圾唔知点处理，咁鬼细地方，嗱你话出堆填点堆填啊？拱出去就已经系 地方少人多，嘢生产太多，咁啊结果咪咁咯， 系啊， 系啊， 咁啊佢就都。填咗好多地方出嚟起嗰啲赌场嘅，系嘛？咁啊，当然就澳门嗰啲人生活简朴少少，可能佢哋唔会抌嘢抌得，好似香港咁多。但香港就真系好犀利下噶啦。仲有啊，政府带头去制造建材垃圾，个天星码头有咩问题咧？系咪？点解你要拆咧？拆咗个天星码头，嗰啲石柱啊，嗰啲桥墩啊？咁系咪政府自己带头啊去制造垃圾啦？咁你又去拱去堆填啊？咁有啲年轻人都叫你唔好拆啦，唔好拆啦，咪少啲垃圾。哦，你又唔系喎，叫你唔好拆天星码头咧，你又话佢系讲英语业啊，怀念殖民地啊，越嗌咧嗰头越拆喎，系嘛？拆得多。咁个堆填区梗系唔够用啦， 咁所以咪即系破旧立新嗰啲咪要谂咯，即系你制度就可以破旧立新，但系即系如果你讲之后你要将个建筑物嗰啲嘢全部拆晒，咁就变咗你个地方冇特色咯。 啊，冇特色就固之然啦，嗰啲旧嘅嗰啲即系嗰啲钢筋水泥抌去，而家有啲人睇中华富村啊，冇理由噶，碧瑶湾、数码港。全部都唔系中上就系、是、豪宅，行过一条街两分钟嗰度屋村 隔篱嚟嘅啫， 系咪应该华富村都要改造为好似数码港嘅豪宅区咧？如果唔系，点样配晒面海无敌海景咧？咁啊迟早又拆，一拆嗰啲华物流、华物流嗰啲建材，拱去边度咧？系嘛？ 唔系，而家仲系嗱，你见到嗰啲华物流、华物流嘅全部冚烂啲建材咧，都系即系比较矮细。 系啊， 即系如果你 层 系啊，十几层。即系如果你第二日咧，真系屏风楼咧，真系唔知点算。 嗱，而家啲屏风楼都老化噶， 会噶。 我谂三廿年、五廿年咧，嗰啲唔知点啊。 系啊， 啊，而家系新落成嗰啲，嗰阵时拱去边度？ 望落 8:1903多个。咁啊，政府咧又话环保。佢就不斷去拆卸一啲古蹟，例如天星碼頭嗰頭，你就製造垃圾。例如個鐘樓好好地地，佢又冇失靈，你係都要撞位，然後咧咁你又去增加嗰個垃圾堆填嘅壓力。呢樣嘢係非常之風趣嘅一個現象。另外仲有啊，我哋上次都講過好多叫工業嘅垃圾。香港啲食肆咧係嗰啲日本餐廳。你叫啲鱼生寿司嗰啲阿姐啊，嗰啲酒家啊，一人一碟豉油啊，你嗌都嗌唔住啊！有几次咧，即系淋嗰啲，即系俾嗰啲豉油啊，佢俾人糊一碗仔，我同阿姐唔使咁多嘅，嗌唔住喎。嗰啲阿姐阿婶咧，因为佢做架机械人嚟喎，一嘢一定要俾一只碗仔俾我，话你食唔晒嘅。斩到嘅啫，即系对佢嚟讲，关佢差事。佢俾得少咧，无谓你又入手叫佢嚟，你行多一转。所以佢既然行埋咧，宁愿倒多啲。嗰啲豉油咧，点两点，啲瓦沙比嗰啲咧，咁啊点处理咧？话呢啲豉油啊、酱油啊，食唔晒嘅醋啊、生油啊咁， 倒落个海对啲鱼类有冇害处？ 咪绝对有害处啦，亦都系。咁虽然系天然嘅嘢，咁但系即系大量盐分、 嗯、 啊！你即系你喺你睇下嗰个咩海域啦、啊，你大量咁即系经过几多啦？呢、這个 我谂每日咁多啲食肆咧，一碟仔嘅豉油，啲客唔用啦、啊 嗯， 倒晒落去，我就谂个海水又咸，嗰啲豉油又咸，应该啲鱼食落唔怕 啊？咩、嗯、就？影響即係海有好大嘅，咁、 嗯 啊、即係如果你講嗰個區域，如果你即係一個內海咁，你例如咁講，即係你大量嘅豉油倒落去，例如個大埔嗰、那個嘅即係吐露港咁，啊當然係有影響啦。啊吐露港內海嚟噶嘛，嗯、即係你有排，然後先至排出去。 咁當然啦，觀點與角度。 嗯， 如果你話淘大啊，童真個老闆梗係望你越倒得越多越好啦，係咪先？ 係。 系嘛？唔系佢只， 唔系经济角度啦，呢、這个就系经济角度啦，消费 系咪先？ 系， 系嘛？冇理由噶，你唔赌，唔赌我食乜嘢？系嘛？所以咧，呢个又几难讲啊。 嗯， 你又要保障中小企财团利益，一阵又话要顾及呢个经济增长、就业，一阵又话要环保。冇可能嘅啫。 咩环保咧？嗱，即系讲真，环保咧就唔系话即系去到行到之前就先叫环保嘅。即系如果你讲日本嗰边，即系你谂紧系啊，好啦，嗱，你睇翻个战争嗰度咧，佢嗰个影响好大嘅。咁啊，战争当时佢自己好多嘢配给，咁令到佢哋咧就系好珍惜啊。嗱、哦，我哋香港人、中国人唔系要豪。主要豪 豪啊， 唉豪，你就最你拎碟豉油，喂唔够喎，喂点解我份咁少嘅？呢、這个咧就真系唔好啦， 系 啊，即系要做嘅话咧就即系我哋唔够，每一个人。 你而家啲女士型啊，好多啲阿姐系新移民啊，佢惊咧嗰个客要豪咧， 要面啊嘛， 啊， 如果碟豉油都要面啊，要系。 喂，得啦，阿姐。俾咗两碟当我乞衣啊？唔系当你系乞衣，不过咧我啲唔想浪费，浪咩费啊？我而家冇钱俾啊！哎呀，对唔住啊！咁样，我见得几多啊？系咪啊？所以呢啲咧，咁啊好难讲嘅。成日话日本啲公民几有品格，讲得多啲人又话你唔记得咗南京大屠杀啊咩嘢，同呢啲人冇得理喻啊，系咪？唔好讲日本好咁多啊！啊， 咪日本内部当时嗰个嘅战争嗰阵时好痛苦。嗱、啊，呢、這个我即系、就是、我自己父母喺当时喺嗰个日本嗰度嘅，即系亲身去经历过 战争嘅痛苦系一回事，而家人哋环保嘅文明系另一回事。 系， 但系有好多人将佢混为一谈，系咪？ 嗯， 讲得两讲咧，又话咁钓鱼岛啊、钓鱼台啊，做咩你又亡却呢个亡国之恨啊？诶、哎，好难理喻嘅而家。咁再讲下翻垃圾嗰个处理吓、 嗯， 你话嗰个源头减废、 嗯， 叫啲细路仔三岁开始啊，即又唔讲日本又唔得，好似日本咁教育咁得唔得啊？ 哦，嗱，即系佢嗱，即系讲翻，即系唔单止呢样啦，我一路都讲紧就唔单止呢样嘢，即系我哋三岁，我做紧咩咧？我阿妈叫我落街去买嘢，边间铺头去攞个即系乜嘢，去到边度买啲乜嘢啦？买个豆腐，买个菜 ，OK， 买嗰啲药，买嗰啲乜嘢翻翻嚟，我全部冚唪买翻去。你谂下，即系我一个人，你试下香港嗰度可唔可以能够做嗰度嘢？即系由细到大，即系叫一啲，即系信任一个细佬哥，同埋即系你俾佢，即系有个咁嘅环境，即系有个习惯啊，你俾个细佬哥去做一啲嘢。嗱、啊，咁你就唔会导致到今日咁啊！即系有啲细路哥，喂，我叫你做个少少嘢都唔肯做。好啦，环保所有嘢都系一样黐住嘅，呢啲嘢系配套嚟嘅。啊，即系个父母点样做，你就一齐点样做。嗱、啊，呢、這个对细路仔咧，佢根本佢又冇抗拒。嗱、啊，父母落街去买嘢 ，OK， 佢都好乐意去街去买嘢。即系你有啲乜嘢嘢，我都会有啲乜嘢。你唔放工 ，OK， 我都唔放工。啊、即系大家都唔会去即系啲承担呢样嘢，即系一齐学习呢样嘢，即系变咗你人系一种即系马骝都系啦，叫模仿啊，社会动物嘅模仿。咁呢个咧，佢哋可以充分咁发挥到，即系由细开始就系、是、啊，你做我俾佢做。 而家惨啊，乜都系一次性啊。 嗯， 啲苏虾或者而家叫 B B 啊， 嗯， 叫纸尿片啊。 哦， 以前嗰啲尿片系可以洗咗之后晾啊， 现在乜都是纸巾啦，冇嗰只手巾啦，即 系 handkerchief 咧。我哋细个小学嘅时候要个手巾仔袋喺个袋， 系啊。 然后咧用完之后洗， 系翻去洗 纸巾咧。你嗰啲便利店啊，买份报纸一对一包嚟，呢、这个纸巾用个胶袋装住。你一拆开，然后咧随时礼收。 同埋胶袋已经系一个垃圾啦，再加埋咧，你即系有啲牌子咁，即系越烟韧越硬嘅越好，即系越难用嘅，即系你越难分解嘅越好。哇，呢个真系惨 啊！咁你有乜法子啊？吓，唔会每日制造9000吨垃圾咧？ 系 啊，咁啊呢样我都几怀念3年08个月皇军统治，系咪？唔好讲话一日9000吨啊！一日900斤垃圾都冇啦，嗰阵时系咪？由皇军维持秩序嗰阵时，咁会唔会嗰种日子又好咧？咁啊，忆苦思甜，会唔会而家诶啲人又富裕咧？系嘛？ 嗯， 真系谂唔掂啊！ 唔系当时嗰个嘅情况系佢哋对外嗰边侵略，咁变咗即系呢个系另外一件事，即系呢个系即系我谂讲翻要讲翻，因为台湾嗰边个情况，台湾嗰边嘅情况冇屠杀，乜嘢都冇，咁啊结果台湾人 咧，仲有咧嗰啲可乐罐啊，啲汽水罐啊， 嗯， 哇，即系以前可口可乐咧系一个樽， 嗯， 啊，我谂饮乜神士啦， 嗯， 维他奶啦， 系 麦精啦。 嗯， 麦精啊，3毫子，普通白色嗰只就 按樽咧， 按樽咧， 5毫子啊，3毫子，你唔舍得啊？ 收翻嗰个樽咧，俾翻佢，俾翻1毫定2毫你啦。 系啊， 牛奶公司嗰啲牛奶樽咧，按樽， 好贵啊！ 我哋 好贵啊！ 细路仔去踢波， 嗯， 喺维园唐街嗰个门口嗰个士多， 嗯， 系嘛？你入去嘅时候买2-3樽汽水。因为踢波踢到身水身汗去饮汽水，按樽噶， 系啊， 3毫子支屈臣氏收5毫嘅，咁啊饮完之后个樽滴翻出嚟，交翻俾士多老板攞翻2毫咯， 系啊， 系嘛？喂，而家你叫啲细路仔做啲嘢，你老唔老饼啲啊？睬你都傻啦，系咪先？边仲按樽？好啦，乜都系嗰啲罐啊。又咁吓， 嗱罐嗰啲咧都好啲，仲 其实你集中回收咧，反而冇乜问题嘅呢啲。 嗱，以前即系你发觉咧，即系嗰啲以前嗰啲全部都玻璃，依家咧全部用晒胶。 哦， 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即系玻璃，你反而你仲可以能够，即系你边种玻璃你拎翻去溶咗佢，咁你最多系颜色啊，好多嘢问题。但系你胶咧就其实有好多种胶啊。你发觉有啲胶系脆嘅，有啲胶咧就系硬啲嘅，有啲胶咧你见到咧就透明嘅，你搵啲滚水。滚即系落落去咧，佢就会缩嘅。但系另外一啲咧，好似一啲嘅例如我哋依家喺啲咩糖咩糖咁啊，凉茶铺嗰啲咧，见到有啲稍微大一啲嘅，即系粉白色嘅，唔系太过透明嗰啲，嗰啲耐热胶，你倒啲落去咧，佢又倒啲热水落去，佢又唔会溶嘅。嗱，所以变咗系个胶嘅种类嗰啲嘢，亦都系令到嗰个成个回收啊，好多样分类咧，就变咗复杂化。 嗯，咁啊有硬胶又有软胶 啦。系。 好啦，咁啊，当然啦吓，你如果要珍惜香港呢个地方，为下一代留一个美好嘅将来， 嗯， 身为家长嘅阁下咧，真系自己嘅消费嗰度收敛啲啦。 系，即系每家每户都系先分类先， 主动去分类， 系 嘛？对啲执纸皮嗰啲阿婆好啲， 系， 因为咧执纸皮啲阿婆都系同个社会， 唔系功劳唔少嘅， 啊，咁啊，好啦，听晚11点光明顶做。